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43集，闹鬼。众人都不解，一群小太监、小丫鬟，还能玩出什么祸乱来？ 他们太闲了，所以去闯鬼屋吗？ 哟，战户哎，你当他们都跟你们似的飞檐走壁啊？那些小孩也就赌赌钱，说说闲话。 那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呢？ 有几个胆子大的，玩了些不该玩的东西。详细点说，是琼妃宫里的丫头搞出来的。里头有个丫鬟叫燕翠儿，琼妃的贴身丫鬟。丢了一枚耳坠，这一副耳坠是琼妃给他的，相当贵重，丢了一只可惜了。燕翠儿那天记得是带出去的，后来忙着搬东西，进进出出可能丢在哪儿了。一群丫鬟在宫里可劲儿找都没找着，于是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，说是问帝京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小四子好奇地看公孙。 爹爹，帝京是什么？ 啊，传说中的一种神仙，是地上花草死去后形成的。召唤出帝京可以帮忙寻找一切丢失在地上的东西。 公孙说完，对目瞪口呆的众人强调， 只是传说而已，根本没人见过。 那些丫鬟召唤帝京，谁知召唤出事儿来了。他们也就是半认真半玩闹的，谁知道把口诀念错了。你们猜他们把谁召唤出来了？ 众人面面相觑，白玉堂不太清楚召唤出来是什么意思。 召唤 就是通灵被上身了吗？七哥呀，啊，他们把七哥给叫出来了。 是不是有人在恶作剧啊？ 展昭有些哭笑不得，公孙也点头，顺便轻轻拍了拍怀里捂着耳朵鸵鸟状的小四子。 几个丫鬟手拉手玩通灵，稀里糊涂唤醒了七哥的幽魂。关键呢，是七哥说的话。 他说了什么？ 七哥上的是燕翠儿的身，他说他当年是被人杀死的，而杀他的人现在还在宫里。 是否那燕翠儿知道七哥的事情，所以假借上错身说出来，想让人给七哥报仇？ 别着急，事情还没完呢。那些丫鬟说，燕翠儿说话的时候，整个人的眼神和声音都变了。七哥似乎十分的怨恨，他说如果不找到杀他的凶手，他就咒整座皇宫不得安宁，第一个咒的就是香香。 众人听得后脖梗子冒凉气，这不是要赵真的命吗？庞玉豁的就跳起来了。 嘿，他咒谁啊？啊，想要找道士，先咒他魂飞魄散的，信不信？ 哎， 太师摆了摆手，示意庞玉别急。 这事说来离谱，不值得相信，但是你不担心呐？ 嘿，这女鬼怎么这样啊？ 他没说害死他的人是谁吗？ 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只说杀害他的凶手的线索在四海殿里。说完他就离开了燕翠儿的身体。翠儿之后啊，就身染重疾，经过几个太医诊疗，总算是保住了命。但是关于那晚发生的事情他都不记得了。不过嘛，有一件更诡异的事。 这还不够诡异，还有更诡异的。 翠儿通灵直到得病那段时间，她耳朵上都只有一只耳坠，另一只不是丢了吗？ 嗯， 南宫派得力的侍卫保护她安全，皇宫又戒备森严，但是第二天早晨，燕翠儿的耳朵上有两只耳环，另外一只回来了。 众人都愣了，小四子都快钻进公孙胳肢窝了，小脸蛋煞白，小梁子也听得一双眼睛睁得溜圆。 那耳环怎么回去的？ 没人知道。 那事情发生了有大半年了吧，也没有应验呀。 万幸的确是没应验，相安无事。但是没应验不等于没出事。香香这几个月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差点出事。 出什么事啊？ 庞宇心肝都吊起了，这外甥女可是他的性命。 今年年初的时候，香香好端端地站在池塘边跟皇上一起喂鲤鱼，突然一头栽进了莲花池里，幸好皇上眼疾手快一把接住，当时一团乱，皇上问香香怎么了，香香揉着背说推推。 有人推他 啊？皇上就在他身边，四周围都是大内高手，身后还站着俩太监，方圆一里以内根本不可能有人靠近。 这个倒是真挺奇怪的。 早春那会儿，我闺女和太后他们在院子里给香香量尺寸做衣服，突然房上一块琉璃瓦砸下来直对香香的脑袋，幸亏柳公公一把接住了瓦片，柳公公立刻就上了屋顶，不过他确定当时应该没人，影卫们也完全没发现人，可那块琉璃瓦本来好好的，没理由会掉下来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柳公公是太后的贴身太监，那老公公功夫不是一般的好，没可能有人无声无息的靠近，而他和影卫们完全不发现的。 就在前几天又出了一回事。那日香香跟着梁夫子正学字呢，皇上正好得闲在一旁看香香描字帖，本来香香描得挺好，突然停下了笔发呆。 小四子以前学字的时候也是描着字帖突然累了就睡着了。 皇上也以为香香睡着了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香香突然在纸的空白处写了七哥两个字。皇上当时把他手里的笔都扔了，梁夫子也是不知所措，香香才学字几天就会描字帖，根本不会写七哥两个字。 那之后呢？ 皇上找来郎中给香香检查，完全没病，香香也一切正常，饿了吃，困了睡。皇上又找来了微臣大师，这不，微臣大师和柳公公全天十二个时辰守着香香，门口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几百个影卫，我闺女晚上都睡不好，那俩大黑眼圈啊。 爹，你这么大的事怎么不早说？ 之前是真没什么事，就这半个月出的这件最离谱。那会儿皇上已经知道你们踏上归途了，就想着等你们回来了可以彻查此事，谁知道突然变得那么诡异。 众人听完都觉得费解，殷侯一直没说话，不过也是面露疑惑。 让香香亲手写出七哥两个字的确是难以解释。 皇上为了安抚七哥，已经派遣工匠开始拆四海楼和芙蓉院外边的墙了，就是当年建造的墙太后，估计得拆几天。太后也在芙蓉院前焚香祈福，告诉七哥一定会查出害他的凶手，让他给些时间宽限。 说到这里，太师长叹了一声。 哎呀，就在太后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所有烛火灯笼突然都灭了，芙蓉园里一盏宫灯亮了起来。 这真的是闹鬼的节奏。 等侍卫们手忙脚乱点上烛火，你们猜怎么着？ 哎呀爹，你别卖关子的，赶紧说呀。 桌子上有用血写的三十两个字。 三十？什么意思啊？ 不清楚，不过灯灭的时候正好是太后跟七哥商量让他宽限几天，所以 是七哥限定了三十天之内破案吗？ 嗯，老夫也这么觉得。 这也太诡异了。 我也向来不信鬼神之说，只是当时那么多绝顶高手在，如果是诡计是怎么实施的呢？ 白玉堂倒是觉得这不是重点。 七哥威胁香香的确不可原谅， 不过他的要求也并不是不太合理啊。 众人都点头。七哥不管是真的冤鬼索命，还是有人装神弄鬼，目的是为了查清楚十二年宫里那件神秘的谋杀案，查清楚之后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他的怨恨解除，香香自然也就没有危险了，而且如果那杀人凶手真的还在宫里，难保不是个危险人物。 要查案就先确定七哥的死因，他葬在何处？ 七哥是火化的。 什么？为何火化？ 他当时死得不明不白，宫里人怕是有什么怪疾，而且他也没家人，所以照例火化。 骨灰呢？在哪里？ 在青山脚下葬着呢。先生，灰也有用？ 化成灰我也能查出他是怎么死的。 公孙说完，带上隐卫衙役挖骨灰去了。众人默默瞧着公孙的背影，总觉得有些奇怪，是不是错觉了？似乎公孙对这个案子比对别的案子还上心思些。太后微微笑了笑，点头喝茶。展昭也站了起来，跟太师八王他们道了声少陪，拽着白玉堂出去了。 猫儿去哪儿啊？ 自然是去看看那座芙蓉园和四海楼啊。 两人走出一段路，回头就见殷侯和天尊晃悠着跟上来了，身后还有包颜、庞玉以及手拉手的小梁子和小四子，还有跟屁虫一样的小五和头顶掠过的妖妖。 哎呀，我们查你们跟来干嘛？ 我们也好奇嘛。 白玉堂看了看空中盘旋的妖妖，也有些无力。府衙里庞太师跑出来了， 一起去吧，皇上刚才还念叨着想看一眼白龙呢。 无奈展昭和白玉堂只好扶老携幼，再带着两只不怎么靠谱的宠物进了宫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